时间七点整，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我是奔驰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宝马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保时捷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广顺之星专注高端车维修十年，咨询热线同步微信13811110695，13811110695。 儿子结婚找伴酒席老难了， 哎呀，老姐们儿，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 就在大兴区西红门北兴路御花园二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九五九资讯快报。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北京晨报消息，记者十号从北京教育考试院获悉，2017年高考北京卷考试说明最近出版，会陆续发到高三学生手中。语文将《红楼梦》《呐喊》《编程》《红岩》《平凡的世界》和《老人与海》共六部经典作品纳入了必考范围。数学删去了几何证明选奖，除英语学科没有变化之外，其他学科参考样题均有替换或顺序调整，部分学科的考察内容有微调。法制晚报消息，据记者了解到，备受关注的新机场综合交通换乘中心目前已经启动建设。据了解，新机场的综合换乘中心工程总面积30万平方米，总造价32.7亿元，通过放射状的5座纸廊结构布局，增强了航站楼的连通性。旅客仅需要步行8分钟就可以抵达新机场的最远端登机口。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1月10号，涿州市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陈宇组织召开市政府7届33次常务会议，会议分3个阶段召开。在第一阶段的市长碰头会上，各位副市长、党组成员就分管工作开展和下一步工作安排部署情况进行了简要汇报。随后召开了审计整改工作部署会。政府常务会议首先进行了会前学法，大家共同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和河北省省级预算内投资项目概算管理暂行办法。会议听取了涿州市2017年大事要事及民办实事谋划情况。 不同的声音歌唱同一个梦想，不同的生命追逐同一份希望。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涿州赛区正式启动，活动由华融现代城独家冠名支持。选手报名招商咨询热线03123800612，或登录中国新歌声官网在线报名。 各位好，我

同行，你声音如今在哪里？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你？直到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 最亮的星，相信很多人在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一定会不可救药的爱上它。这是一首非常优秀的作品，无论是从歌词还是歌曲来说。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张杰演唱的版本，而张杰当时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也是凭借这首歌曲终于摆脱了千年老三的称号。继续说呀的第六感，要请您听到的歌来自孟庭苇，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冬季

幸福的地方飞去。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不牵绊你，飞向幸福的地方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 欢迎来到今天的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哈，非常的暖人心，来自刘若英，很爱很爱你。你有没有什么很爱很爱的东西呢？我觉得如果让我想一下的话，我很爱很爱的就是明天还有后天。因为明后两天又到周末了，不知不觉这个时间过得真的是特别的快哈。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一到了周五就觉得整个世界都亮了，就像那首歌唱的叫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的故事都是骗人的，我不是你的王子，你永远都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都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亮了。好了，这一时间哦，大家不要笑我哈，又自黑了。那么继续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歌曲童话。

和你去吹风，再来了就是天后的歌了。这首歌是蔡依林早期的《说爱你》，收录在她最经典的专辑《看我七十二变》当中了。也正是这张专辑呢，让蔡依林开始被歌迷所喜欢，也奠定了她日后流行乐坛天后的地位。很多人问说这首歌里的和声到底是谁，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的告诉你是周杰伦。好吧，有一点点的八卦哈，但是他们确实曾经在一起写过很多的歌，也都一起唱过。那比如说像我们比较熟悉的《呼吸》《倒带》《布拉格广场》还有《海盗》等等等等啊。嗯，八卦一个小事情吧，就是双 J 呢第一次见面是在2001年，当时吴宗宪的《我猜我猜我猜猜猜》节目当中，而桃子呢在一档娱乐节目还撮合过两个人哈。好了，不要再八卦了，继续来听歌吧。 不是你头铺满了尘埃，我怎么知道你曾经等待？要不是准备忽然停下来，怎能体会过去是怎么愉快？走过人山人海，眼看着烟火灿烂的舞台，以为就这样一直亲吻，一直拥抱，就不会分开。等不到天昏地暗，站在眼前是一生最值得的人，抱在怀里是一生最美丽的爱。不管流言流过苍茫的人海，等不到天昏地暗，这就是我们命运最合理的安排。最亮丽的月亮经不起天长地久的等待，要不是钟摆忽然停下来，怎能体会过去是怎么愉快？走过人山人海，眼看着烟火灿烂的舞台，以为就这样一直亲吻，一直拥抱，就不会分开。等不到天昏地暗，站在眼前是一生最值得的人，抱在怀里是一生最美丽的爱。不管流言流过苍茫的人海，等不到天昏地暗，这就是我们命运最合理的安排。最亮丽的月亮经不起天长地久的等待，

江帆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这是来自张宇的大女人。我在想大女人啊，什么样的女人可以称之为大女人呢？可能大众会理解为比较性格强悍，有着超出普通女性的那种优点的一些女人吧，通常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女权主义者啊。当然了，我还是觉得哈，最简单的解释就是独立成熟的女性，和大男人一样比较要强吧。所以这首歌里面张宇唱大女人就会有一点点偏颇了。但是现在已经有一个词可以替代大女人了，那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女汉子。她们比起小家碧玉乖乖女，可能会更有一种果敢和干练的气质吧。但是在我看来，大女人的人生关键词就是独立了。独立的女人其实是最美的，而坚强独立的女人们也没有一个是丑的。好了，继续来听到顺子《没有丑女人》。 转眼一天过去，期待又在落空，静下来算算你的呼吸，有多少个带着自信，怪谁不服你，那些不兑现的承诺，只好跟着不快乐走，总是忘了取悦自己， when you needed him most, all the lies and our tries ain't good to go. Find a better match, get out there, find a better plan. Plan A, C, C, Plan B. He took your soul and carried along his rough man sent straight out of town. On another long and busy day, getting late, getting paid for the movie. On your face this very day, you got things to do and some shit to pay.Nobody tells you what to say. Stand up, girl. 爱情里没有丑的女人，每个灵魂都是一万分，何必为谁失去了天真，不懂你的眼睛没缘分。